此人现在迫害洛阳，请下与他得身。 我知身份大方，就该可以名臣之女自废为妻。若将他将心打动，也为夫君。 请下此计甚好，只是我国大臣之中，谁肯将自己亲生女儿许配外邦之人？ 臣妻浪子，曾有一女名唤阿云，愿配夫母为妻。 今夜你肯不救，夫活不乐风，但不知你的女儿面貌如何？倘若丑陋，岂不被夫妇耻下？也罢，选他上殿，待夫一官，然后叙旨。 臣已得旨。 每当大臣得了妃，我不理多金郎，就是那南朝人又有何妨？ you 此你老一子不能参丧，就好似巫山林来回江郎，不想他受过这罪，不如软钢。 Oh, my God. 沉船的他啊，日日爱也想回来。海南人独行不 苦海困。 但愿疼 三个贫的天我在早日记得被困在沙漠苦海不能儿又是寂寞难耐不自觉的吃些毛发东西不该呀 啊，祖兄，此乃是一桩万事活不不同。来，快站起来，还不进来家里交办？哎，快站起来！好，好，好，好， 不错，师弟，待我识破于他。这一女子凭着就从你家浪子顶着美人之计前来哄我。俺苏武乃是个有血性的男儿，岂是美色哄得动的？呵呵，真真岂有瓦此理？ 母他们呢？他这么一说呀，倒把我给闹糊涂了。他怎么也不说话呀？哎呦，我还是真憋不住了，不能不先跟他说话去了。我叫他什么呀？我说这个，相公，我本来呀要给你请个安，定个礼儿，因为我知道你呀不会还安。得了，我们这儿给您行个汉礼吧，我给您拜拜喽。 不巧， 哇，真横啊！刚会儿还是真不巧。我说你不还礼就不还礼吧，你倒是给我让个字儿啊！ 你自己不会读吗？ 可也是的，这会儿有个是字儿，我自个儿不会做的吗？这不是成心找钉子碰吗？好。你说坐下，坐下，咱们就坐下吧。他怎么还不说话呀？相公，问礼呀，我这个新来乍到的，是不应该先跟你说话。无奈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要跟您请教。 啊，你请教什么？你请教什么？哼，你是装糊涂。 哟，他怎么说我是装糊涂啊？哎，我问问你，刚才你说我们是美人计来哄你的，可是哄你的什么劲儿？哎，你倒是说说呀。 劝我归乡则可。 哎呦，得了吧，又劝你归降了又，我们老祖他有这个心没这个心，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要是说我跟他通风作弊呀，那你算屈透了我的心了。这么大岁数，一点儿也想不开呀。 啊，我怎么想不开？我怎么想不开？我又想不开了，我又。 你又不是个大姑娘，说话连头都不敢回。不是我说你呀，到底儿啊是南方人呐，一点儿也不大方。 哈哈，你这个人岂有瓦此理。 俺们是贫穷的担子，却是我低头怕见人，谁在见人言打是我的，我也无谁怕看你呀。尊干是 瞧你呀、 啊！你听我跟你说，自古人生天地之间，需要飞船答辩才是个英雄。当初大顺圣人也曾不顾而取，如今你出使我国，被困海上十有余年，家中的妻子呢是存亡未卜。哎。可不是我咒你，倘若是死了，你又光寡孤独，岂不觉了你苏门的宗祠吗？ 我什么不懂？我偌大年纪什么不懂？哼，我就是不能归顺反叛。 我说你这个不归降啊，只管的不归降，娶媳妇儿不管娶你的媳妇儿啊，这是外人闹不到一块儿去的呀。倘若日后生下一男半女，你苏门坚决不了后了，就是郎主日后放你回朝，我还说得上来不跟你走吗？哎，即便他不放你回朝，也免得你一个人孤寂冷淡。好赖呀，我也算你的老伴儿不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你想想对不对，再来回我的话。 这个 嗨，反正啊，我不是冤你来的，刚才郎主见了我就要纳我为贵妃，我都没答应，所以才把我赐配给了你。我呢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英雄，所以才堂堂正正的嫁你来的。我说了这么半天呢，嘴都快说干了，你要是再不明白呀，哎呦，真透着我呀，哎，嫁你这个糟老头子了。 要外太郎娶不了匈奴女，非比寻常。不料这个女子倒也深明大义，有了，待我上前见过丽儿。啊，小弟。被人之相有礼， 不孝。 哈哈，你又不是萧家之女，怎么无故害起羞来了？哎呀呀，看起来你们这北方人呐，无有我们南方人大方哦。 哎呀，他在这儿等着我呢，我跟你说，我呀倒不是不大方，就是有点怕人家瞧。 相比长得丑陋。 对呀，你想想我能长得好看吗？ 这就难怪了。 哎呦，你听哦，这么大岁数了，胡子呀都快白了，刚一听说自个儿的媳妇长得不好看，您听他这味儿， 这就难怪了。 我说你呀，把眼睛擦干净了，给你 到帐篷里面。 哦，你就住在这儿啊？ 真是。 得，跟你我算认了命了。 好好好，小姐姐。 千古传。 No! 也和美，妾体生下一子，取名叫通国，接着保定相公牧羊去了，是我趁着孩子没醒，拿了几件衣裳到海边上洗了洗，挂念娇儿回家便了。这么会儿的孩子醒了，我说通国呀，你别哭，为娘就来哄你。 冤枉人，什么叫做柔面，我却不懂。你 心里啼哭，不祥之兆啊！ 你瞧，这么毁的你又算好了，简直的你呀、啊，是个老犯彪子。 哎呀，小弟，方才说说之言乃是小谈，怎么无故生气起来了？哎呀呀，到底是年岁小，不禁大屈呀、 啊！ 大爷扶着捧在地上，哎呀呀，大为不公，哎呀呀，父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呀，大为不公啊！ 你瞧你这狗多寒碜呐、 啊， 叫我瞧着都怪难受的。 我昨天是你看出本来难受，什么叫做寒碜，我却不懂。 哼，你还说你不寒碜呢？得，今个我也没什么事儿。记得我瞧瞧你。 哎，好好好，我看看，你来学学我。 你抱着孩子，把这拿过来。你瞧着啊。你这一点清早起来呀，是大人也不问，孩子也不管，一下地呀，就先把这根棍子给抄起来了。 这是怎么讲话？ 你再瞧瞧你这两步走。 我看看像不像。嗯，哼。 一会儿什么天哪地呀，我几时才能够回到汉朝啊？你再瞧瞧你这块脏骨头，清早起来脸也不洗，头也不漱，眼泪呀就随便的这么一抹。哎呦，你叔叔来了，你瞧这脏不脏啊？ 啊，贤弟到此则身，恭喜仁兄，贺喜仁兄啊。怎么又要娶媳妇吗？ 等等，没有那么多便宜事儿。 监军府大人奉了圣上之意，前来讨取仁兄还朝，一系郎君英女，稍时就要启程了。怎么慢慢放我回国？圣上真的？ 果然， 果然。哎呀呀，在我谢天谢地呀、啊！ 放谢天地！ 哎呀呀， 这就好了，我也到汉朝看看去了。 人嫂，表弟有几句言语，人嫂可不要背负。 哟，放我夫妻还朝，乃是大喜的事情，有什么可悲的呢？ 是啊，是才郎君言道，人嫂乃不过人事，不做女人休不服气。 啊！怎么着，郎主不准我不服出行吗？ 对。 君子见穿也罢，我到时候将他不知拖在你的身上，侄子张大成人也好继续我苏氏门中的相爷，华一将完先帝亭上受我父亲一百请你远途跋涉当面谢客。 你看仁兄，你看日益国务匈奴官员，你在海岸等候，你们分别了吧。 你就这样狠心别我母子而去 是难分，倘若犯王今天就是连你也走不成了。这 仁兄走后，你母子就交替担待这。 不如死在你的面前，免你挂念。我说 王刘王金呀王， 只因当头当亲血永流 朋友，张学金等演唱的京剧《苏武牧羊》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梅兰芳先生曾经编演过很多古装戏，比如《天女散花》《俊袭人》《连锦风》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出古装戏《黛玉葬花》中的三段唱。先请听一段西皮导板慢板唱腔，杨春霞演唱。